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曲配音。欢迎是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ing English. Check it out, moving English. Yeah. 今天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动画区配音，而我的马达加斯加呢进入第十部分了。不过当然在节目的一开始肯定要邀请出各位同学，在上一周一周的操练以后，今天能不能如行云流水般的展现出来自己上周的配音成果。 So buddy, listen. 上一周呢我们是 Marty 跟这个Alex 的一段走心的对话。 是啊， 而且我惊讶的发现有好多男同学都开始了跃跃欲试， 真是不错。 说明大家呀，尤其是男生同学哈，情感比较内敛吧，都愿意从这个比较是吧，比较低调的开始哈， 是 比较平缓的开始。好了，来请出第一位是 Jack 熊爸爸。 Marty, Bertie, listen. 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Alex, look at me. I'm 10 years old. My life's half over.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black with the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the black stripes. 好的，谢谢。 喂，这很有感觉啊，我觉得很入戏呀。这个现在我发现，这个大家读英语越来越喜欢在情感上下足功夫啊，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他这个说出来以后，感觉就是很自然。 对 啊，又进入角色呢，又自然，然后也不多也不少，我的那种感觉正好。 是的。而且我觉得很用心啊，然而我们建议啊，就是说在这个尤其是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像这样的地方哈，就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中间的连读该加的要加上，因为除了自然之外的话呢，这个语言还有一种艺术的美感，我们把那个艺术的美感里面的细节要把握得更精确就更好了。 好的，第二位同学是 Enzo。 Oh, what a dayI mean, just really, really, I mean, I tell you, just do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Oh, it just did, even the stars out.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Helicopter. 多么具有辨识度的英音啊，很难得听到这样的 helicopter 的英音了。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还要注意。听的要多够熟练才可以、 一下来到了伦敦动物园，顿时有一种高大上的皇家感觉，真不错。而且我觉得他的语音面貌很好， 是吧 Enzo、希望以后能多多配点片段给我们过一下耳瘾。第三位是王。 What a day. I mean just really, really, I mean I tell you, just do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Oh, it just did, even the stars out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Helicopter. 谢谢。 不错，他这个录音的感受上来一听起来就很舒服啊。对，就是有一处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注意重音的位置啊， 因为不同人讲英语貌似是不一样的，但其实它的规律是类似的。但基于一个特殊的情感之下的话，它的单词重音可能会产生变化。那我觉得我们先要跟这个原声的这个配音大腕好好学一下， 嗯， 把人家的规律抓到手，然后以后我们就可以变通了。 好的，刚才是我们的男生队，现在有请女生队了。潮 ，Alex， look at me， I'm 10 years old， my life is half over， 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Marty， I'm thinking of a song。Alex， please not now。 感觉这位同学的声音挺年轻的。 嗯，不大，是，这个，我建议啊，就是说你自己在说的时候呢，每句话的情感它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把它区分开啊。一个是给人提建议 ，Marty， buddy， listen， 啊，这是一开头就要把对方唤醒。然后提建议的时候又字斟句酌的把每个字吐字又很清楚告诉对方，我跟你说的事儿真的很重要。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对吧？他又带停顿，然后那么后面 Alex look at me 啊，感觉就很失落，所以我们要把情感划分开。 好，层次注意一下哈。Angelia 轩 啊。What a day. I'm just really, really, I'm gonna tell you.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Oh, it just did. Even the stars out.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Helicopter. 好，谢谢。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I mean, just tell you,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像这样的句子，它节奏加快的时候，我觉得要多练一练啊，要能控制住快节奏的语言感觉，争取在快中求慢啊，快中求慢。 嗯，感觉唇舌稍微有点紧啊，还有一些元音的地方呢啊，没有完全的打开， 嗯 啊，没有完全打开，然后后面收得很快，收得比较短促啊。 嗯、 但 this 一下子，它这个 th 音也没有发到位。 嗯、 and this 一下都听出来了， this, 不是 this。接下来是 Vivian 这位小听众。11岁 Oh, what a day. I mean, just really, really, I mean, I tell you,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Oh, it just did. Even the stars out.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Helicopter. 好，谢谢萌萌哒啊。 嗯，不错，第一次录音录成这样是吧？就相当不错了。 参加过几次？ 参加过几次、 啊？参加过几次？ 嗯， 这下又杀回来了。 嗯，我觉得挺好的。那么就是你知道吧，关键词应该重读，只不过在关键词重读的时候呢 ，like that 这个音呢，它有几种重读方式。第一个重读方式是声音放大，叫 speak loud， 这个没错，你现在能做到了。那么如果还要把它怎么样进一步的精确化呢？就是 speak longer， 音延长。还有一个就是 speak higher。另外你还可以把音 speak deeper， 用这几种方式来把一个音展示出来。我想慢慢的你可以把其他的方式都运用进去，你的英语会讲得越来越好、 嗯、而且今天我们这个小段子呢里边有着特别萌的小狐猴，也我觉得你的声音跟他非常的适合。 嗯，没错， 下次我很期待你来配配这个小狐猴的那个声音， 会很好玩。 哎，很好玩。接下来是吴敏。 啊、what a day. I mean just really I mean tell youIt just did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Oh, it just did. Even the stars out.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Helicopter. 好，谢谢，谢谢。 嗯，那么我们在这个说的过程中呢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变得更加的轻松，更加的从容，就能把这一句话说出来？而且能控制住语速，还能把关键词展示出来，这里面就要注意，要抓什么呀？先抓关键词，再抓停顿。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然后抓停顿，再然后语调没有的话，就抓节奏了。就是我们每次讲的第四步的节奏是你需要重点注意的。 好的，接下来这位同学是 Judy。 Marty, buddy, listen.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Alex, look at me. I'm 10 years old. My life's half over. 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好，谢谢。哎，这也是跟着一直跟着我们学发音的同学。 嗯，不错。哎，他整体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就是再细腻一些就好了，对吧？ 嗯， 就是最后就是追求细节，其实。嗯， 好，来，接下来是 On My Way 新同学。 What a day! I mean, just really, really. I mean, I tell you,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Oh, it just did. Even the stars out,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the wild helicopter. 前面还不错的哈、啊，后边有点稍微有点不熟。 嗯， 有点念稿了、啊。 节奏上来说哈，没分开啊，还是那句话。怎么快中求慢，语速的控制是这样，且句子当中关键词的语速最慢，其他地方都快，其中连读和时机爆破的地方最快，所以这句子肯定是分为快中慢三个速度的，因此大家在读的时候呢，一定要就像这个同学他就要凸显关键词的慢， 嗯， 然后在其他地方适当加速， 而且大家提交的作品一定不要有打磕巴的，这就说明你没有练熟啊，是不是？好，再来下一位，平静。 Marty, buddy, listen. Everybody has days when they think the grass might be greener somewhere else. Alex, look at me. I'm 10 years old. My life is half over, and I don't even know if I'm black with white stripes or white with black stripes. 哎，这就是属于有语言基础的。 嗯， 然后呢，你有基础了，你才能够去托起你的情感。 我觉得呢，嗯，要注意。就是什么呢，你整体你看你控制力都特别好，但细节当中怎么样能让自己飞起来，我们说英语飞一会儿的感觉是特别好的，对吧？那么尤其是我们说最难的这句话来说啊，前面小句子也能暴露出，就是你所有的失去爆破要加大的训练力度，失去爆破就使你的整个的语流能变得更加通畅，所以你刚才有大概4到5个点的失去爆破没控制住， 嗯， 有的干脆省掉了没体现出来，其实它不是没有，它是口型还在，音没了，但人是能感觉到的，比如说没有失去爆破用连读是 nice to meet you， 但我用失去爆破的方式读完就是 nice to meet you， 它不代表没有这个音，但感受仍然有啊。 越来越觉得说话是艺术了，又要放又要收， 嗯，是 吧，情感又要放，但是呢你语言的时候你又要控制。 嗯， 下面一位是白天。 What the day, I mean just really, really, I mean I tell you,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you know. Oh, it just did. Even a star's out. Not gonna find a star like that in a while. Helicopter. 嗯，我真是没想到白天这个第一次练这种长句子的时候还蛮有感情的。 可以，挺好的，对。对，他就是已经是我觉得控制力相当强了啊，对， 不错哈， 不 错不错。最后一位是我们的老司机哈，小白。 Marty, thinking of a song. Alex, please, not now. Oh yes, it's a wonderful song. I think you're familiar with it. Oh no, oh no, you don't. No, no, no. I'm not listening. 好的，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就送给他，哇、 哎、呀，掌声掌声 就可以了啊，非常好。 有个聊天社同学说呢，说我以前把口语呢比作打篮球空中飞翔的快感，我以前说过这种话吗？也许吧，也许吧，哎，真的有点这种感觉， 让子弹飞会 儿、哎、让篮球飞会儿，让你的语音再飞一会儿，好 了，可以做到的。 嗯，同学们真不错，还有些啊没有选入课堂展示的也非常不错，挺好的。继续，我们看看今天的情景哈、啊。今天是 David 老师为我们挑选的一个情景，哎呦，真是既有挑战，又非常好玩，又非常的可爱。这情景讲什么呢？讲的就是啊，哎，狐猴这个群体啊，是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一种特有的小型的灵长动物。它们那个特色，面部特色呢，就是瞪着无辜的大眼睛， 嗯， 随时随地瞪着无辜的萌萌的大眼睛，说话呀，跳舞啊，尤其喜欢什么聚众 party。是影片当中绝对可爱的存在。当然了，这群原住民们啊，对贸然闯入岛上的这些来客们啊，像 Alex 这一群人嘛，是一无所知。所以这个国王叫 Julian， 嗯， 就带着他的那个随从，俩随从啊，大 M 小 M， 一个叫 Maurice， 一个叫 Mort， Bored. 啊，就在这个树丛当中啊，战战兢兢的暗中观察啊，以为这个外星人入侵了。所以今天这个角色呢，咱们就是分角色的配音，好玩又可爱，欢迎大家呢都来试一试。好，我们首先呢来感受一下今儿个全部的配音情景啊。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 They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And our precious metals! Get up, Mort! Do not be near the King's feet, okay? Shh! Shh! We're hiding! Be quiet, everyone! Including me! Shh! Who's making that noise? Oh, it's me again. They are savages! Tonight we die! The feet! I told you, but I told you! I told every... Didn't I tell him about the feet? He did tell you about the feet. Wait! I have a plan! Really? I've devised a cunning test to see whether these are savage killers. 哎呀，今天的这一段要撸起袖子配了呀。 撸起袖子哈。 再撸起袖子配了呀，大家发现没有，这个里面的狐猴三人组也不输于上次的上上次的企鹅帮啊。 嗯，是。然后我们要将配音进行到底， 进行到底。当然，这三个人物特色还要给大家讲一下。 嗯、 啊 ，Julian 就是这个朱利安王国，就是这个环尾狐猴吧？ 嗯， 是他们这个负责是吧？老大哈、啊， 老大。 但是其实这老大吧 ，Lord， 这老大吧也有时候也有点六神无主的样子。 嗯， 好，然后呢还有 神神叨叨的。 对，他的那个仆从仆人身材矮胖，那个是忠于 Julian 的，那个叫做 Maurice。 Maurice。 大家注意，他们这种语言啊，它是 Julian， 但是它读要读成 Julian， 嗯， 是吧？然后还有就是一个特别小的小不点儿、小疯子啊，一个小跟班叫 Mort， 大毛小毛，它是小毛哈、啊，叫 Mort， 嗯， 特别惹人可爱，惹人怜的这种可爱， 嗯， 好，来看吧，接着台词，他们就躲在树丛当中看呗，远处呢这一群人都在打蜘蛛哈、啊， 嗯， 然后 Mort 就说 ，King Julian。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但是注意，他的语气是什么？ 对，我们先听一下哈。 好。 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怎么有种声嘶力竭的感觉啊？再来。 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看，上来就要大家戏精出场。 其实我们说，这从发音 King Julian, Julian 的角度来说啊，按照这个。当地人来说呢，Julian 可以，但其实我们说本片里面很多人都是文盲，他说话的时候他看不懂自己面对的这是啥动物，是自己说的什么语言，就像上节课遇到的，说用德语问对方，你讲英语吗？啊 ，Sprechen Sie English 啊，听起来就奇怪，所以这里面在发音上它也存在一种穿插啊，所以这里 Mort 说话的就说的是 Julian 啊，其实正常呀 ，Julian， 我们看 Mort。其实是一个高大威猛的男士配的音，所以听起来非常可爱，是一个 baby voice， 典型的 baby voice。baby voice 是什么概念呢 ？Like a baby， 尖啊，细啊。 对，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 ，King Julian， 你就不能这么说了，对吧？肯定 King Julian 啊，你要声音细一点，然后呢，再稍微的怎么样呢？ 嗲一点。 哎，对，对，反正你要把自己的童真啊。对，我们想试想一下，现在每一位听众，包括我们主持人，大家都现在都是变成了 baby face， 然后 with baby voice， 啊，说话的感觉就是这样啊。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而且他还有点神经质啊，他还有点神经质，特别胆小，特别敏感，然后还喜欢装可怜，嗯， vulnerable 啊，特别容易受伤。 很恐惧，胆小。他最大的一个爱好啊，就是紧紧的抱住这个国王的双脚。 对，而且他长得特别可爱，他的眼睛 特别大、 他的眼睛啊，按照那个影评里面说，就是 accounts for 60% of face， 就是占了整个脸部表面积 60%， 就两只眼睛占 60%。 你去想是啥样子啊， 特别萌， 特别的可爱啊。 再来吧，我觉得那这位老师这句话读得特别好， 是吧？好，我们一起啊，所有的人萌起来好不好？ 萌起来，萌起来。 哎，对对，大家要把自己的童真拿出来啊，准备。King Julian， 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哇，你做的比我还萌，我觉得 我觉得你引发了我内在的 inner child。 Oh really， 太好了啊。 You were born again. 对， 装小嘛，谁不会哈、啊、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嗯，好，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说情感上来讲，他一定是有神经质的一面要表达出来，遇到事儿就特别特别恐惧啊！你说，往往这人恐惧的时候眼睛会睁得大，而他本身眼睛就大，那然后遇到事儿他眼睛会睁得更大，就显得更为恐惧啊！ 对，就是那种、嗯、国王啊，他们是什么呀？他们是什么东西呀？ 他们是什么呀？ 他们 是谁呀？ 他们是谁呀？ 嗯，对，好可怕 呀！要那种声音，他们是谁呀？ 对，其实，在动画片当中啊。不光是动画片，我们发现动画片里用的词语也经常会被用到了其他的这个大部头的电影当中，比如说之前用的 Are we there yet 就出现在了这个木乃伊的电影当中，史莱克当中好多里面都有什么 I hate Mondays 类似的表达法。那么用声音来表达自己是一种方法，用语句表达是一种，就是说白了萌可爱，然后呢招人讨厌，但是有的时候你又觉得哎呀，真的也好可爱啊，比如说 Are we there yet? 以后我们现在的听众如果有小孩是小孩子的话呢，你这个出去旅行了，马上五一来了，这样我们到了没，我们到了没，我们到了没啊，你可以用各种语调来讲 Are we there yet? Are we there yet? Are we there yet? Are we there yet? 所以有不同的方式来展示 Are we there yet? 和 What are they? 都是可以的， 非常的丰富，看你们怎么去自己去把握了。你看这个小句子，我们很期待下次听我们的男生同学们来配一下这个。 很好玩，应该是。 What are they? 他还没说 who are they? 他说的是 what are they? 我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啥东西？ 啥东西？好，来听一下原因啊。 Hey,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声嘶力竭了哈，那种非常害怕， 非常的 很恐惧， 非常，大家喊的时候也得注意点啊。对， 好，然后这个国王就说他也不知道是谁，他说 They are aliens， 他们是外星人， 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 来自野蛮的未来的野蛮的外星人。那国王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语气呢？ 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 他也有点害怕，但是又不知道是什么。 对，但是我们说这国王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其实给人感觉很糊涂，哎，有时候还经装明白啊。这个也敢说啊，其实他属于一个，我觉得是 a king of entertainment， 是个娱乐型的国王，带着大家跳舞啊。I like to move and move， 我觉得可以。一到正经事儿的时候，他真的没什么判断力。啊，然后喜欢头上的王冠啊，没事就换一换啊。其实呢，我们说从这儿你能感觉到，首先配音演员在给他这么配，一定有他的道理。舌头根发硬啊，僵直 ，They are aliens。那么我们生活中什么人这么说话呀？对吧？大家想一想，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来那个师傅来份饭，然后这边一说话，舌头根发硬。师傅来份饭，这听起来就很别扭，就给人感觉傻傻的顿顿的感觉。那老外其实配音也是如此，他们也把这个作为一个技巧，因此智者说话的时候和很蠢的人说话，很笨的人，聪明人说话都不一样啊。比如说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人，对吧，那他说话的时候，My time has come and you must continue your journey without me， 所以他的语气就非常平缓 平缓，而且清楚，是清晰的，吐字发音也是很清楚的。这里他说的就是那种有点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是谁， 但很好玩。 但这个是不好模仿的呀，啊，来走一下， 试一试啊， 走一下。 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啊，我就说完以后，自己都跟傻子似的感觉了啊，硬硬的感觉来了啊。 哦、 来，大家把舌头根调整一下， 捋直了。哎 好，尤其是和上句连起来，一个高音一个低音的感觉就出来了。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 哎，而且你觉得他说话是干脆的，没有什么拖沓，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 是 有点愣。 对，晶晶老师比较聪明，演不出这种笨的活出来。 哎呀，我这舌头根还不够直啊。They are aliens. Aliens. 来，我们再听听。 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 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 对， 还这么说的。 They a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 这句挺难的，这句挺难的。 对，然后 两个人物已经出场了。 对，其实第三个人物也不简单。第三个人物本身他也是在美剧当中、大片当中饰演，一般都是监狱里啊，或者是一黑帮里的人物啊，老演员，黑人。 这个角色呢是 Maurice， 是老臣，一个忠臣和老臣， 对， 就是幕僚。 幕僚， 哎，幕僚这样的角色。 对，丞相。 丞相啊，他就说 ：“They've come to kill us.”他们是来杀我们的， 对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要来带走我们的女人和我们宝贵的黄金啊，我们的金属，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外来的掠夺者。 嗯， 就是人在有危机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感觉到，哇，这个对方要来掠夺自己的什么了。 嗯，是的。 好 ，Morris 是怎么说的呢 ？They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 哎呀，你看看这阵势哈！再来 ，They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那这里面的关键词是 kill， women， precious metal， 这三个词是关键词。那么这句话的停顿非常自然，基本上都是按照句子停顿的和结构停顿的。They've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停顿 and our precious metal 啊。停顿，这它一共就两处停顿，在 us 的后面和 women 的后面。那么它的语调呢，降调，表示的一种严肃啊，这个大敌当前，所以它不能用声调啊。那么它这里的节奏，我讲完以后讲情感，这些是这句的重点。那么 they've come to kill us， 连读 kill us， kill us， kill us， and。这块注意 ，and our take our women，OK、okay。那么注意，这块的 and 第一处是 take 前面的 and 失去爆破 ，and 第二处 our precious metal 要连读。那么这个 and 处理有点不同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一点啊。 嗯、 They've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 哦 ，kill us 的这个 kill 一定是中毒的，因为要判断对方的意图，他是来杀我们的。 三步， 是吧？要提醒大家，警觉了，他是来杀我们的。And 同时还有这里要中毒 ，take our women， 这里一个连读 ，and 轻轻读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our precious metal， 好 ，precious metals 也要中毒，因为是我们珍贵的这些东西， 重金属， 他是来掠夺的， 贵重金属、 前面那个 they've come 很快 they've come 的很快 kill us 中毒来， 从情感上来说这句话大家要注意是什么呢，就是情感影响发音嘛。那么 Maurice 他是一个人很胖，体型在那摆着，他说话他本身就是个胖子黑人，然后他又是一个什么呀，他是又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这种人说话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肯定不能舌头是硬的啊，这样刚才 they are aliens， 你这不能 they come to kill us， 这不能这么说话了，这肯定要把舌头就得弄柔软，因为智慧的东西都是软的，哎，他就要有韧性，那也不能像 King Julian 的感觉那么单纯，所以这时候我们再配完一二句到第三句，你要再切换一次情感，这时候其实难度大就大在这儿，如果单独读这句话，你也没有那种感觉，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大家呢，嘴张开，声音放出来。用声音去包裹这句话啊 ，They've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 啊，要想办法把我们的声音的那种什么呀环绕感、包裹性、包容性找出来，啊，所以到第三句的时候，这情感的挑战是在这儿。回过来再下一句就简单了啊。 你看他这个后面哈、啊，他有一个递进的语气啊，他不仅要来杀我们。还要带走我们的女人，还有宝贵的金属， 对， 是吧？他后面有点，他有点像在警告大家了。 他是在警告， 后边的那所有的躲在树丛当中的那一群群狐猴们， 而且 有点像警告那些人， 而且他还有极强的危机感啊。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读的时候感受一下。 哎，所以这头三句话呀，就把这狐猴三人组的每一个的个性呢都勾勒了出来。 嗯， 我们再把这第三句话听一遍。这第三句话最不容易配了。 They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听到了吗？他一说完以后，后面有一个那样的声音，大家就听到了说，已经最高的危机来了。 对， 然后有人就开始哭起来了。 对，好，接下来我们读的时候注意一下，来，一起来。They've come to kill us. They've come to kill us. They've come to kill us. They've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take our women. And take our women.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对，注意那情感的递进，然后下危机的感觉，他自己要有一种害怕，所以大家读的时候把恐惧心拿出来，好吧？再来一遍。 嗯。 They come to kill us. They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 Our precious metal. 嗯。 哎，就这感觉，很有危机感。 对。 好，难的就是前三句，我们再把前三句走一下啊。 好的。King Julian,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第一句。 They're aliens, savage aliens from the savage future.They've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 三个人物的不同的形象，三句话，然后就把这种比较可怕的未知的状况呢给勾勒了出来。 嗯， 到底对方是什么啊？狐猴呢，天生就有一种紧迫感和紧张感啊，因为他们是原住民，而且他们有天敌。 对，他们本身就是特别警觉啊，在。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他们天生的敏感和天生的那种神经质都能在里面体现出来，这就是这动物的特点。 要小的小小的这个莫特这个时候就紧紧地抱住了国王的双脚，因为他很害怕嘛。 嗯， 然后那个国王就说 Get up, Mort, 起来起来起来 Do not be near the king's feet, OK? 不要靠近国王的脚好吗？ 嗯， 他是任何时候一有危险马上啪一下抱住国王的脚， 其实挺烦的， 就像咱们现在所说的抱大腿一样。 抱大腿，对。 很可爱哈，小朋友嘛就是这么可爱，他没有什么安全感啊。Get up, Mort, do not be near the king's feet. 看看这个直舌头的国王是怎么说的呢。 Get up, Mort, do not be near the king's feet, OK? 哎呦，听出来了。Do not near the king's feet, OK? 对。还有上一句结束的时候还有一段哭的声音啊，我们再放一下上一句。 啊上一句。 大家感受一下他的声音。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好，这句大家一定要把这句话连上，然后再加上 get up more, 就是一个完整的一句了。 好，我们再听一下这个啊。 They come to kill us and take our women and our precious metals. Get up, Mort. Do not be near the king's feet, OK? 好， 好，我们一起啊，就可以先哭一下。嘿嘿嘿嘿，来，一起来一遍，开始 ，one, two, three, go。嘿嘿嘿，好，然后接下来就可以说这句话了。Get up, Mort. Get up, Mort. Do not be near the king's feet, OK? 啊，他说话的时候呢，就是那种感觉，又回到了第二句 ，They are aliens.那种感觉要保持高度一致。Get up, Mort. Do not be near the king's feet, OK? 他说后面这个 Do not be near the king's feet, OK? 对，是 吧？他有点这种，哎，说不出来是哪种口音的英语，反正挺怪的。 对 ，Get up, Mort. Don't be near the king's feet, OK? 嗯， 听一下。 Get up, Mort. Do not be near the king's feet, OK? Do not be near the king's feet, okay? Get up, Mort. Do not be near the king's feet, okay? 挺好玩的。 估计大家以后练的最好的就是那个哎嘿嘿嘿。 这个不难，对大家来说很简单。对， 这你平时就是撒泼过的，你就会这句话。 你是说我吗？ 不，我就说大家如果但凡你小时候啊撒过娇、撒过泼的，你都会这个哎嘿嘿这个话。 嗯，是 不是？ 对，哎，对，配音吧，这个化为音这种东西很有用在里面。 你比如说，你平时是个情绪很含蓄的人，没准通过这个配音，你突然间解放自己了。 有的听众想听你哭啊。 哎呦喂， 肯定听了，那绝对没问题呀、 啊！我跟你说啊，这再倒退个几十年，那我没问题、啊。我 几十年， 我从就一进幼儿园那天开始，一直哭到出幼儿园那天。 哎呀，是的， 嚎啕大哭，那我是第一位。 Oh, really? 对，没人出我其右了。 哎呀， 啊，我酝酿啊，我们继续往下啊。后来就说 ，Do not be near the king's feet, OK？、 嗯、 好了。这个时候呢，国王继续说 Shh, we are hiding, 我们躲起来 Be quiet everyone, 大家安静点 including me, 包括我也是 Shh, who's making that noise? 诶，谁在出声啊？哦，是我呢。哦、oh, it's me again. 自己逗自己，喜欢自己逗自己， 挺糊涂的， 有点二啊，有点二其实、嗯、其实二这个词挺好的啊。生活当中的你二吗？我觉得国王挺二的啊，其实二的人呢，这个很快乐。 对，二点挺好的。 嗯，对， 这不是一个贬义词，现在、嗯、 对 是吧？ 是 二点挺好的、嗯。好，来看他怎么说。 Shh, we're hiding. Be quiet, everyone, including me. Shh, who's making that noise? Oh, it's me again. 这完全是一个大家就娱乐吧，以后这样就挺好的啊。我们看一下。Shh, we're hiding. Be quiet, everyone, including me. Shh, who's making that noise? Oh, it's me again. 啊，特别有意思哈。注意说话的时候声音压低啊，声音压低。Shh, we're hiding, hiding. Be quiet, everyone. Be quiet, everyone. 哎，注意咬唇 ，everyone 啊 ，including me 啊，注意降调。Shh, who's making that noise? 啊，注意音别发的太饱满，因为人家带口音的英语讲的这不好听，你不要讲太好听。Who's making that noise? 就不行了啊。Who's making that noise? Oh, it's me again. 哎，前面四句话都特别小声儿。 嗯， 因为他是让大家小点声儿，别说话，安静点儿。所以他的声音也很小，你们可以自己发挥一下。嗯、 对 ，We're hiding, we're hiding. Be quiet, everyone, including me. 嘘。然后声音突然间抬起来了，因为他在问谁在出声儿。哦，是我呢。谁在出声儿？啊，这个地方那一句，我们来请老师再来一遍哈。 嗯，行。Who's making that noise? 就这儿。Who's making that noise? Who's making that noise? Who's making that noise? Who's making that noise? Who is me again? Who's making that noise? Who's making that noise? Shh. Who's making that noise? Shh. Who's making that noise? 然后后面又降下来了。Oh, it's me again. It's me again. 好，赶紧又藏起来。好，我们来再听一下。 Shh. We're hiding.Be quiet, everyone, including me. Shh, who's making that noise? Oh, it's me again. 哎，你看我们学这种不同的口音以后，你会感觉到说，嗯，原来不同的人学英文，他确实有不同的口音。 对， 你去模仿模仿别人的口音，你就觉得自己好像说英文带点中式口音也没那么别扭。 嗯，好吧，但真的，大家这个旅行啊，商务啊，你什么口音你是选不了的。对方来的人必须都讲标准的英式英语或者美式英语，这实在是不现实。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多适应各种口音啊，然后呢，也让自己没事玩转各种口音也是有必要的。 哎，你觉得哪句话你特别喜欢，你就多练练那个啊。你觉得哪句话你觉得特别喜欢，你就好好练那个。 有人说了 ，Jim， Oh, it's me again. It's me again， 就是这个哦。It's me again. 又是我。 哦，又是我呢。啊，所以这国王这当的哈。好了，小莫尔特又出现了。小莫尔特说 ,They are savages, savages, 野蛮人。 嗯。 Tonight we are die. 我们今晚死定了。依然是他呢一贯的路数，就是惊恐和绝望。 是。 好，看这次声调有没有变化。 They are savages. Tonight we die. 哎呀，这个音是一个什么大男人配出来的？ 对呀、啊，嗯，一个白人，嗯，说话颤颤悠悠的啊，这特别好啊，大家好好的。They are savages. Tonight we die. 哎，大家听到那个语言当中那个颤抖的感觉了吗？